攻读户籍记第七章。美瑟树立起会幕那天，就附有祝圣的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、祭坛和附属的用具。他附有祝圣以后，以色列的领袖、各家族首领即协助登记的各支派的领袖前来奉献，将他们的贡物献于上主面前。篷车六辆，公牛十二头，每两位领袖一辆车，每位领袖一头牛。他们把这些送到会幕前时，上主训示梅瑟说：你把这些收下，为会幕的事物使用，按照勒位人的职务分给他们。梅瑟就收下车辆和牛，交给了勒位人，按格尔雄子孙的职务分给了他们两辆车及四头牛，按莫拉里子孙的职务分给了他们四辆车及八头牛。他们都在司祭亚郎的儿子伊塔马尔指挥下服务，但没有分给科哈特子孙，因为他们应用监台所照管的圣物。在附有祝圣祭坛时，众领袖以为祝圣祭坛奉献了贡物，当众领袖把他们的贡物送到祭坛面前时，上主对梅瑟说：每天应有一位领袖奉献自己的贡物为祝圣祭坛。第一日奉献自己贡物的是犹大支派阿米纳达布的儿子纳赫雄，他的贡物是一个重130斜克尔的银盆，一个依圣所的衡量重70斜克尔的银盆，两件内都盛满油条的细面作为素祭，一个重10斜克尔盛满香料的金鱼，公牛犊一头，公绵羊一只，一岁的公绵羊一只为做全燔祭，公山羊一只为做赎罪祭，又公牛二头，公绵羊五只，公山羊五只，一岁的公羔羊五只为做和平祭。以上是阿米纳达布的儿子赫纳雄的贡物。第二日奉献贡物的是伊撒加尔的领袖族阿尔的儿子乃塔乃尔，他奉献的贡物是一个重130斜克尔的银盘，一个依圣所的衡量重70斜克尔的银盆，两件内都盛满油条的细面为做素祭，一个重10斜克尔盛满香料的金鱼，公牛犊一头，公绵羊一只，一岁的公羔羊一只被做全燔祭，公山羊一只被做赎罪祭，又公牛二头，公绵羊五只，公山羊五只，一岁的公羔羊五只被做和平祭。以上是族阿尔的儿子乃塔拿尔的贡物。第三日是泽布隆子孙的领袖赫隆的儿子厄里亚布，他的贡物是一个重130斜克尔的银盘，一个依圣所的衡量重70斜克尔的银盆，两件内都盛满油条的细面为做素祭，一个重10斜克尔盛满香料的金鱼，公牛犊一头，公绵羊一只，一岁的公羔羊一只为做全燔祭，公山羊一只为做赎罪祭，有公牛二头，公绵羊五只，公山羊五只，一岁的公羔羊五只被做和平祭。以上是赫隆的儿子厄里亚布的贡物。第四日是勒乌本子孙的领袖舍德乌尔的儿子厄里祖尔，他的贡物是一个重130斜克尔的银盘，一个依圣所的衡量重70斜克尔的银盆，两件内都盛满油条的细面被做素祭，一个重10斜克尔盛满香料的金鱼，公牛犊一头，公绵羊一只，一岁的公羔羊一只

公牛犊一头，公绵羊一只，一岁的公羔羊一只，被做全燔祭。公山羊一只，做赎罪祭。有公牛二头，公绵羊五只，公山羊五只，一岁的公羔羊五只，被做和平祭。以上是阿米沙特的儿子阿希厄泽尔的贡物。第十一日是阿希儿子孙的领袖敖格兰的儿子帕格厄尔，他的贡物是一个重130席克尔的银盘，一个依圣所的衡量重70席克尔的银盆，两件内都盛满油条的细面，被做素祭，一个重10席克尔盛满香料的金鱼，公牛犊一头，公绵羊一只，一岁的公羔羊一只，为做全燔祭。公山羊一只，为做赎罪祭。有公牛二头，公绵羊五只，公山羊五只，一岁的公羔羊五只，为做和平祭。以上是敖格兰的儿子帕格厄尔的贡物。第十二日是纳菲塔里子孙的领袖厄南的儿子阿希拉，他的贡物是一个重130斜克尔的银盘，一个依圣所的衡量重70斜克尔的银盆，两件内都盛满油条的细面，被做素祭，一个重10斜克尔盛满香料的金鱼，公牛犊一头，公绵羊一只，一岁的公羔羊一只，被做全燔祭，公山羊一只，被做赎罪祭。有公牛二头，公绵羊五只，公山羊五只，一岁的公羔羊五只，为做和平祭。以上是厄南的儿子阿希拉的贡物。以上是富有祝圣祭坛时以色列领袖们为祝圣祭坛所奉献的贡物，既有银盘12个，银盆12个，金鱼12个。银盘每个重130斜克尔，银盆每个重70，器皿的银子以圣所的衡量共重2400斜克尔，盛满香料的金鱼12个，以圣所衡量每个鱼重10斜克尔，这些鱼的金子共重120斜克尔。为做全燔祭的一切牲畜，既有公牛犊12头，公绵羊12只，一岁的公羔羊12只，还有铜线的素祭。此外，尚有公山羊12只，被做赎罪祭。被做和平祭的一切牲畜，既有公牛犊24头，公绵羊60只，公山羊60只，一岁的公羔羊60只。以上是在富有祝圣祭坛后为祝圣祭坛所献的贡物。当梅瑟进入会幕为同上主说话时，他听见从约柜的赎罪盖上两格鲁宾间有与他说话的声音，是上主在与他说话。